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呢个中国香港特区咧，就修订呢个附例啊，呢个国家安全法，咁啊当然就会引起好大嘅震荡同埋议论啦。啊，咁而家咧就特区政府方面咧，就林定国等人咧就出嚟就有解释啊，同埋咧亦都有啲亲中嘅头号人物咧。例如前行政会议的谭耀宗啊，或者现任的这个汤家骅就纷纷出来呢就解话企图比定心丸。啊，他说呢这个修订这个附例呢只不过是呢是更加好落实啊，这个港版国安法并没有增大权力，亦都呢不是针对个别个人和案件。啊，这个是真定是假呢？我哋不妨咧，系用一个逻辑啊，同埋用一个法律或者用一个常识观点咧，去睇下成件事嘅始末。首先，港版国安法喺2020年嘅六月开始生效，到而家已经咧系差唔多5年，就由乱入治，由治及兴，特区政府就不断咧系声称话执行嘅状况良好，已经咧令到香港系回复稳定。港版国安法咧个立法咧系非常之全面嘅，咁而家你话冇增大权力嘅话咧，咁但系呢个保安局局长咧就话因应国际嗰个风云变幻系嘛，因为咧有一啲新嘅状况，安全风险咧可能突如其来，因此咧必须居安思危，早一日得一日咧及早制定全面维护国家安全措施，以更有效实施国家安全机制。点会话无端端啊，系嘛？系突然间僭建或者加建啊，呢啲咁嘅建筑物咧，呢啲咁嘅物体咧，英文有一句成语 ，where there's smoke there's fire， 有烟嘅地方咧就一定有火，所以咧系一定有针对性。嗱，呢个针对性或者唔系某一间公司，或者唔系某一件案件，一定系针对而家一个综合啊，一个恶化嘅。中国面对的外交环境，甚至是内部可能准备战争。所以这个修订了这个附件呢里面那些条文我们大家一早都知道亦都是讲过的。讲到明是这个附件是增加了国安公署的权力。为什么呢？如果案件由中国接管的话，公务员要提供一切协助，否则违法。为什么不是增加权力呢？讲到明在必要状况的时候就直接引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事诉讼法。这个怎会不是增加了中国的权力呢？怎会说是完全维持不变呢？所以这些人呢，你不要讲一些你自己心里面都不信的说话了。退了休的呢就应该抱孙。未退休的呢在这个时候呢是收埋把口在旁边。因为这个局势呢是非常之严重的，是不是？嗱，点解咧？我哋上一集快讯咧系讲过咧，我哋就唔重复啦。因为首先咧就系而家全球聚焦嘅就系呢个中国香港呢个长和啊，系出售巴拿马运河在内嘅43个全球啊嘅港口嘅营运权。嗱，而家中国咧系极力反对，并且咧系指名道姓人身攻击长和嘅领导人啊，卖国啊。这个不顾国家利益啊，那个政治的攻击呢是不断升温。是由呢文汇大公的专栏文章升格到呢个社论，这些不必再重复。现在呢就是为什么是说要这个附件的修订呢？这个呢香港特区政府就强调，当然它是奉命呢，这个是因应啊出现国安法第55条啊这个三大情况。是吧？这个三大情况是什么呢？是我们再重温一下。这个呢才是今次附件修订的重点。那个 tips 和蛛丝马迹和原因呢全部隐伏在这里。就是呢根据香港的国安法第55条列明，当任何案件涉及外国或境外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香港特区管辖确有困难，出现特区政府无法有效执行本法的严重情况， 以及出现国家安全面临重大现实威胁的情况。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形之下，经特区政府或驻港维护 国家安全公署提出报请中央政府批准，就由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对香港国安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嗱，呢几句咧先至系最核心，因为咧系遇到一啲咧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冇办法处理，亦系现时中国嘅香港嘅法律系冇任何涵盖嘅一啲盲点，又或者甚至你就算识得处理，香港嘅法官唔识审啊嘅一啲咧叫特别复杂啊吓嘅情况。就是外国和境外势力介入，怎样叫外国境外势力介入，当然是由中国去定义，不是你啦。复杂情况，而你香港特区管辖确有困难。你管辖确有什么困难呢？我先讲这个叫长和出售这个码头。长和出售码头很多人都指出，这间公司是海外注册开曼群岛，它43个码头是涵盖全世界。其中呢是包括欧盟国家比利时、德国、英国、波兰、西班牙、瑞典、荷兰等等。嗱，呢一站欧盟国家呢，佢现时呢是将呢个港口嘅营运权呢是依法同埋依合同是比长和喺度呢是管辖紧。好啦，你而家中国话，如果你将呢一切43个码头全部打包啊卖俾呢个贝洛克，同埋根据长和自己嘅解释啊，佢係卖俾呢个意大利嘅航运财团 MSC， 就係话卖国，就是、出卖国家利益，甚至呢话呢啲係汉奸行为。嗱，点解我话中国香港特区嘅法官唔识审呢？第一就係、是、用国家安全法呢，呢单案呢就唔同黎智英啊嗰、那个叫苹果日报啊，啲咩勾结外国势力啊同埋煽动啊呢、这个或者叫做游说外国政府去制裁这个中国和香港。因为黎智英案呢，确实黎智英呢是在2019-2018的时候呢是去过美国。他确实是发表过一些呢是呼吁美国是制裁中国香港的言论。嗱，这个呢有那个记录在先。所以香港的法官和香港律政司呢就识审和识拉人啦。无论呢那个罪行你根据普通法，这个呢几牵强或者呢是几告不入，但是有个港版国安法，黎智英是犯案累累。是不是他确实走去呢是游说美国国会，多次做这些呢节目，是不是就是说啊现在不用惊啊，这个一定有美国招的。是不是就是他那个意思呢是可以被解释为是煽动或者鼓励香港的抗争不要停。但是你说香港的财团将43个码头卖俾一间，嗱，唔好讲贝洛德啊，贝洛德我哋早两个礼拜讲过啦，佢咧喺中国啊，好多啊，腾讯、小米、阿里巴巴，全部都系最大嘅美国资金嘅股东啊。贝洛德同中国啊，整个市场啊，同埋经济嘅体系嘅关系系良好噶。咁所以咧，长和嘅负责人咧就话，其实我系分拆出手。欧洲其他嗰啲，即系巴拿马以外嗰啲咧，我系卖俾意大利欧洲呢间叫 MSC。咁但系咁都唔得，系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话我冇话批准，你卖俾 MSC 都系卖国。好啦，如果你要用香港港版国安法啊嚟到审咧，你算唔算勾结外国势力？有冇话借咁嚟到颠覆啊？啊，呢个中国啊嘅国家安全或者香港啊嘅利益咧？你是证明不到的，点解啊？因为贝洛德是中国的重要市场经济的合作伙伴。他是你很多间在美国和在香港上市的这些大企业的股东。如果你说贝洛德是对中国构成安全威胁的话，是吧，你贝洛德没有理由是连上海在浦东都有一间大厦。好啦，现在我再看 MSC。其他嗰啲咧，佢系卖俾呢个意大利嘅 MSC 咧，系同中国嗰个合作关系啊，同埋嗰个友情咧系更加深厚。2023年咧， 佢系庆祝咧 MSC 咧进入中国25周年。由1998年开始 ，MSC 咧已经系大陆各地咧系开设办事处，已经咧系拥有咧系27间 office， 拥有超过1300名员工。停泊在中国的14个港口，拥有13条干线、韩线同埋7条亚洲内航线，是为中国联通全球，是提供咧系呢个咧系同中国与世界接轨啊嘅叫运输同埋航运服务。嗱 ，MSC 咧系一个中国服务网络，喺呢个图表里边咧，你显示得到吓，佢星罗棋布，系深度介入咧系中国嘅航运。同埋咧，係協助中國嘅國際化，係咪？佢2004年喺寧波嗰度咧就起咗個碼頭，就為咧中國提供第一流嘅碼頭裝卸同埋集裝箱堆場服務。啊，寧波啊，呢個咧係重要嘅地理位置啊，重要嘅戰略港口啊。另外咧就係上海國際啊港務集團咧，亦都同 MSC 咧喺呢個洋山三期嘅碼頭咧。是起个新码头的签署了一个协议，是吧？咁然后呢 ,MSC 呢在他自己的网站啊同埋对中国啊官方双方面的合作啊的公布呢就说 ,MSC 持续精进向中国市场提供多元化运输解决方案。MSC 呢随着全球航运业在数字化方向发展 ,MSC 呢亦都呢是将数字化发展作为重要战略之一。在中国市场推出包括电子提单 MSC EBL 电商平台 MyMSC 和智能集装箱在内的一系列多样数字化解决方案。嗱，睇住回首过去 ，MSC 深度参与中国的高速发展 ，MSC 咧未来将继续扎根于中国市场 ，MSC 将会找紧发展新机遇，同本土中国本土企业展开多元合作。实现共荣共赢，比起贝洛德 ，MSC 同中国啊嗰个关系更加深厚。所以你话如果有任何财团将喺国际嘅港口卖俾一间同中国咁老友啊、咁亲密嘅 partnering 啊吓嘅一个航运集团咧，你话佢系卖国，你喺香港叫香港嗰啲法官点样审？呢间财团可以找到第一流的律师，是列举 MSC 同埋贝洛德呢两间美国同埋意大利嘅企业同中国多年嘅深厚关系。呢、这个同黎智英咧系呼吁美国嘅副总统彭斯同埋美国国会咧系制裁中国同香港截然不同，系两回事。嗱，如果你话你要证明佢系危害国家安全，以香港就算港版国安法啊。我由法律嗰个观点，我粗浅嘅常识啊，你要先证明 MSC 呢个意大利嘅航运财团同埋贝洛德系危害有危害中国利益，同埋系同中国敌对，系咪有曾经系企图啊，系颠覆啊中国政权啊嘅证据嘅往迹，你先至可以证明啊呢个长和不能够系将你嘅码头咧卖俾呢两间嘢。黎智英唔系啊嘛，黎智英向美国国会呼吁啊嘛，而美国国会确实通过咗系对香港嘅制裁啊嘛，美国国会之前之后啊都有好多嘅法案啊，同埋好多嗰啲议员咧系发表咧系对中国嘅人权啊或者香港嘅人权咧一啲咧吓不同意啊或者叫恶意嘅言论啊嘛，美国国会同埋美国政府佢系一个好大嘅 institutions， 系以前有围堵。中国或者咧系甚至对中国发动战争嘅记录系咪？系嘛？唔系对中国发动战争，韩战啦、越战啦，系咪？有战争行为系咪？但系 MSC 同埋贝洛德而家喺中国，尤其系 MSC 系 existing， 系同你做紧生意，同埋夹住你出一带一路，带你去咧系全世界。咁如果长和系卖俾 MSC 同埋贝洛德？你香港特区的法官点根据国安法哪一条啊，是去告到他说他是罪名成立呢？这个我不知道啊。看紧啲金风云谷嘅咧，我相信卧虎藏龙，有好多大律师，有好多退休法官，你哋唔敢出声系咪？嗱，请你哋上网睇一睇 MSC 简体字啊，喺中国啊嗰啲 网络平台啊，嗰啲全部正面同埋赞扬啊，同埋完全咧系歌舞升平啊嘅资讯。 系嗱，陶生， 咁长和卖俾 MSC 点样样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先？呢个第一，第二，我要卖俾佢之后 ，MSC 除非突然一夜之间叛变，然后佢就系将嗰啲资料咧吓交晒俾呢个美国中情局。咁你告咧国安法咧，你应该摇佢长臂嗰阵时先告 MSC， 系咪？因为我而家长和我卖俾 MSC， 其实我 base on 啊系而家 MSC 啊贝洛德啊同中国嘅友好啊个诶经贸合作关系啊嘛。佢呢两间嘢如果有曾经有颠覆中国政府嘅记录啊，咁你而家咧如果我卖俾佢咧，就好似黎智英咁样咧，去呼吁美国国会制裁香港。咁喺香港審咧，嗰、那個罪名咧就分分鐘嚇大吉利是，你一定咧砌得佢入。但係呢個係砌唔入嘅。MSC 同中國關係無限良好啊，係咪？同中國船舶啊、中遠洋啊，你再睇嗰啲網站，四分一世紀、啊，有好多你嗰個航運高科技係 MSC 幫你更新同埋幫你提供嘅噃，係咪啊？所以咧，長和佢發表嘅聲明咧。佢又好大声，佢话不可能在任何不合法或不合规的情况下进行呢个交易，一句讲晒。所以你根据呢啲左报啊，同埋香港嗰啲乜擦鞋仔啊，话佢卖国喺香港引用国安法，以啊任何大财团庞大嘅财力，佢就算香港请律师团，你喺个法庭嗰度审讯嘅过程用英文，你俾全世界睇咧，你香港一定玩完。冇人会觉得呢吓呢个呢呢、这个系告得入嘅。有见及此先至有呢个呢附加条例嘅修订。就系、是、话你香港搞唔掂呢、这个太过复杂你又无法管辖。嗱、这、呢个呢中文管辖呢个词汇系一个政治嘅词汇。一旦叫管辖就即系话控制。无法管辖呢即系包括埋香港嘅司法嘅公职人员你冇办法审。因为你唔识审，嗱而家中国咧系对于呢单嘢咧都系好头大，点解头大？因为佢冇直接嘅一个政府部门啊，系去咧直接伸只手入嚟啊，去介入中国香港特区而家整个法治系统里边，系去咧叫碌叫喐叫松呢嚿砖。佢而家到目前为止咧，即系讲系由中国嘅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亦简称市监局咧。是调查反垄断是呢依法审查长和出售码头他来到保护他所声称的市场公平。嗱这个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是对香港的法律啊同埋司法冇管辖权的。是吗市监局你反垄断是反大陆的市场垄断。你反唔到呢一间在开曼群岛注册的外国公司在外面在欧洲和在世界对码头的垄断。就算是垄断呢就是欧盟啊是现在在调查到底 MSC, 你有你买了这么多的码头你有没有垄断、啊、这方面我不关中国事、啊、什么市场监督的反垄断呢你监督不到啊是全世界啊那43个码头的所在的国家、啊。是吧更何况啊这个第二点啊第三点就是到而家嗰个贸易呢是咪正式签字我哋唔知道。你而家中国同埋及其打手呢喺香港话你应该呢将码头系效法霍英东效法以前嘅卢作夫有人提呢个名㗎嘛。1950年卢作夫呢系长江嘅航运大王㗎嘛。共产党嚟咗之后公司合营佢将佢嘅航运公司系双手奉送俾大陆㗎嘛俾中共㗎嘛。如果你话就算话卖啊，李嘉诚你要卖，你应该卖俾中国先。嗱，我唔理以前有冇啊，中方去提出过收购或者价格唔啱。就算而家佢送俾你中国啊，我送晒俾你啊，系嘛？欧盟嗰度批唔批准啊？你有冇本事营运啊？都系另一回事。因为咧，针对呢个港口码头咧，你中国早已经打口打草惊蛇。同埋自从 Donald Trump 上台同埋拜登后任嘅后期呢已经指出中国呢借航运码头啊呢啲一带一路渗透。所以欧盟呢喺2024年1月17号就通过咗个决议。呢个决议就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n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European port strategy。 这个决议就是欧盟通过，是建立一个综合的欧洲港口的战略。这个决议里面呢很多条文是非常之长，里面呢有两个章节是特别是提到 foreign influence， 一个叫外国影响，另一个章节是讲到 security， 是讲到它的安全问题。这个首先欧洲国家批不批准呢，是它瑞典、比利时、德国、西班牙、荷兰这么多这些港口是卖给中资，是吧？你懂不懂管理呢？首先港口营运是很复杂的，它有污泥污水的处理，它有碳排放，它一定要符合欧盟的环保的规例，还有它港口的垃圾它的处理的方式，还有码头工人那个行政人员和那个福利最低工资等等，最后还有各地码头工人的工会。这些呢是很复杂综合的一连串的要求。所以可以说，你就算李嘉诚肯将码头奉送，欧盟都不会给你是一声唔该攞咗之后就走入嚟呢，是取代长和，是你自己派啲人入嚟做董事。你每个国家要傾，要同欧盟重新傾。所以呢个呢是难怪是整到大陆是发晒毛嘅，是冇办法解决得到嘅。佢里面呢呢个港口嗰个战略啊，里面嘅第十三条foreign influence， 是外国影响名下嘅第十三条。佢话呢这个任何这些欧洲国家它的港口那个码头营运一定要 calls on the commission to urgently carry out a risk assessment of China's involvement in maritime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its impact on labor and the environment。 这个第十三条讲到明是点名，它说呢对于中国任何介入欧洲国家的港口呢，这个叫港口战略公署呢是一定要紧急去评估中国对于这些港口那个基础建设，同埋他对于那个劳工那个权益，同埋那个环境方面种种的影响。即是说他根本不信你。你中国那些自己管理港口是天津上海是盐田这些，你管理那些港口是用你的国情。但是现在你正式揽出来欧洲，不要说巴拿马，这么多个国家它有非常之高的环保的要求，不要说这些国家安全或转运军火战略物资，它里面呢有 foreign influence 的第十三条，还有讲到 security 的第二十条和第二十四条，都是针对中国的。这个是2024年年底通过的，就是你想要这些码头呢，你要呢是通过非常之繁复的程序审查，而且可以保证在 Donald Trump 虎视眈眈之下他不会给你入来。所以为什么长和这个声明呢是这么简洁呢，就是在任何不合法和不合规的情况之下，他都不可能是买这个码头。好啦，咁你咪要呢个附件囉，你要收订囉，係讲出三大情况囉，然后就话係由国安公署有全面管辖权囉，包括呢咩啲列将呢个執行职权啦，那个地方列为禁地啦，係咪点解列为禁地，咪成栋封控囉。其他嗰啲呢咩送终呀嗰啲呢会唔会涉及黎智英呢，我一阵再讲。嗱而家呢所以你要做功课啊，你要睇下欧洲啊，欧盟对这件事的态度，美国对这件事的态度，而呢一家香港出身在外国注册的私人公司呢，现在那个 level 呢已经是没有办法，亦都呢是讲到明他只能够按法律做事。如果你说要用政治呢来到介入这件事呢，你就要看看全世界觉不觉得你中国香港呢是一个你所声称的有法治和普通法管理的国际金经贸城市，是不是鲍生？ 嗱，陶生，难得你咧花咁多时间啦，用咁多时间咧去用理性同埋咧用一个逻辑去分析有关于咧长和去卖港口俾贝莱德或者 MSC 呢个航运公司咧嘅呢个合理性，同埋究竟有冇违反到咧国家安全？ 嗱，我先唔讲咧，有关于国安法附例咧所引起嘅影响，我先回应翻头先你所讲嘅问题。嗱，其实咧个争议喺边度咧？就是、普通法，即系或者我哋叫海洋法，同埋大陆法嘅分别。嗱，因为你嘅推演逻辑咧，就是、根据香港特区，虽然咧而家已经系一个中国嘅城市，但系佢奉行嘅都系英式嘅普通法法律。呢种英式嘅普通法法律，假設你犯咗罪，個控方即係話檢控你嘅人係要提出證據，即係譬如話，如果我指控你賣國，賣國你就要咧舉證，我究竟點賣法？譬如黎智英案，你舉得好好嘅例子，就係、是、你都要揾下黎智英曾經喺《蘋果日報》裏邊咧刊載嘅文章，或者佢喺社交平台上面嘅一啲言論，甚至佢去過美國見過咩人，呢啲就係叫舉證。嗱，但係而家依個牽涉到長和啊。嘅賣港口嘅事件咧，而家佢哋用嘅方法咧，就是、要你證明你冇賣過，即係話依個大陸法咧就係、是、調轉嚟嘅，即係你唔係佢唔需要舉證你有做啊，係要調轉你要證明你冇做啊。嗱，依個就係大陸法同埋海洋法嘅分別啦， 同埋要你證明你賣俾嗰個 MSC 將來永遠唔會做啊！ 冇錯，嗱，因為依個 唔係話證明我以往冇做，係證明未來呢個我接手嘅 MSC 永遠唔會出賣中國。 我拆開少少，點解咧？嗱，好多人咧居安思危，選擇定居嘅國家嘅時候咧，要選擇海洋法同埋普通法嘅國家，而唔選擇大陸法嘅國家啦。我費事 list 出嚟咯，得罪人啊！有啲地方都係大陸法噶，雖然好民主。因为大陆法的国家就是我正正所讲，举证的不是在控方的责任，调转你要证明自己是无罪，或者你要证明将来你不会去犯到这条罪，这个是 mission impossible 来的。对于做生意来讲，特别在西方自由民主，包括欧洲、美国、英国这些奉行普通法的国家呢，是不可思议，亦都是难以沟通，是两种 language 来的，虽然是法律的条文，但是基本上是牛头唔搭马嘴。所以其实长实嗰个声明好简洁，其实佢用返个意思即係话，只要我冇做违法嘅事，呢个交易係一定可以进行。但係喺共产党大陆法嘅国家，你唔违法唔代表你可以做得。你仲要证明你呢个做法係唔会损害到我嘅利益。但我点去证明到我呢个做法是不会损害到你利益，是不可能的嘛。 要证明 这个就是个分别在哪 里。要证明1997年他拥有马拉马运河，直到现在他没有危害中国国家利益。这个其实我觉得相对是容易的。你将每一日43个港口来来往往经过中国船只，我有没有拦截过哪只船，我有没有是代美国上船，是上船搜查你的东西，我没有一单即是没有危害。但是你叫呢，是他证明要将他卖了给 MSC， 我讲欧洲那一堆，你要证明未来 MSC 不会危害中国利益呢，这个呢是难过你叫隻猪啊， 是做这个飞上啊，是3000公尺的高空。 在普通法的法律上面呢，这个是摆不到上法庭的，即等于 你就算现在用国安法官去审都审不到。 即等于现在近期不是很多的一些即坐完监的人士出到来，他们都是用一个理由，就是他不能够保证他不会将来做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所以例如不让他保释，例如限制他的行动，或者限制他们的 未来式 的自由。你用这种就是大陆法了，这种就是违反普通法的精神。因为人家已经做完坐完监，坐完监他去就算他的服刑都是for他的 past tense， 就是过去的事。但是现在你 accuse 他是什么呢？就话佢将来可能会做某啲事，所以而家我要罚你。嗱，你明唔明个问题喺边度啊？长和都系犯紧呢个问题。 长和冇犯到问题，长可以证明嘅有好多证据系 MSC 同你中国十分之老友，包括最近 Donald Trump 宣称每架中国嘅船只停泊巴拿马咧，佢系要加你100万美金个停泊费。MSC 系帮助中国咧，系对呢个美国政府系表示不满。佢话如果美国咁做，会导致全球的货柜运费提高 25%， 就会令到 MSC 是重新调整它的海洋航运网络，取消覆盖的范围。最终呢，它警告 Donald Trump， 是你的消费者是为此埋单。MSC 讲的说话是跟中国胡锡进官方完全一样。 我打个 layman 啲嘅，容易啲理解。譬如一男一女，就算夫妻，嗱，这个女人要个男人证明你爱我， 都唔难嘅。例如你有条件噶嘛，例如你同我结婚啦，送只十卡嘅俾我啦，俾层楼我揸手啦，或者咧叫做每日咧净系攞呢个50蚊嚟做零用钱啦，你就代表爱我啦。咁个男人应承晒，咁于是证实到你系爱我。但系而家唔系个女人，个女人系要证实你，你将来系唔会有异心，同埋你将来咧系唔会谂起 我都话啦， 第二个女人。嗱，呢个男人系冇办法证实俾你听噶，呢样嘢系。 如果你话长任何财团将任何嘅你认为不准卖嘅业务卖咗俾 MSC 嘅话，将来如果过得三年 ，MSC 同中情局勾结系拦截啊，你呢个咧中国嘅船只，咁你咪用长臂啊嗰个规管法，用港版国安法啊，系嘛，或者用中国自己嘅国安法啊，系去告 MSC 咯。因为 MSC 仲有喺中国有27个城市嘅办公， 佢会告翻长我啊！告翻长 我，我卖俾佢关我咩事啊？或者我卖层楼 ，OK， 我卖层楼俾一个咧新嘅买家，呢个新买家身光颈靓，佢系香港大学毕业，佢系医生，佢系咧呢个咧专业人士系嘛？而且咧呢个新嘅买家咧系同我另外一个老友咧，亦都系大家 mutual friend。是非常之老友的 ,ok? 是吧，既然是这样啊，我 check 过他的背景，这个新买家又是医生，又是跟我另外一位很老友的生意的伙伴是老友，那我当然卖给他啦，是吧，卖的时候大家开香槟啦，我通报给你个好消息，但是这个新买家买了我层楼之后，我搬了去第二度三年，他在间屋里杀了他老婆，那你说啦，嗰陣時啊，香港啊嘅呢個叫重案組啊，係咪要告埋呢層樓前一任嘅業主啊？係咪啊？問你點解啊？你點解賣俾啊呢層樓啊俾一個咧係三年之後買咗你間屋嘅殺人兇手啊？咁你計個香港點審啊？呢個咪無法管轄咯？無法管轄咧，中國政府都覺得咧係好難管轄，所以佢用嗰個咧就叫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出手咯。他不是用国安啊 ,so far, 他没这样说啊，他说市监局呢是调查反垄断，但大陆的市监局跟香港没关系的嘛。所以就要市监局将这件事他调查之后他觉得有垄断行为，就要将他交给这个呢是中国的国安公署，然后由中国国安公署在香港呢是不知道做什么了，这个不知道。所以中国国安公署是一个桥梁来的，是接驳香港一些呢是无法管辖，法官唔识审香港特区律政司啲咿咿哦哦嘅特殊嘅案件，佢系中间系一个桥梁，系喺法理上，喺中国法理上系代市监局咧系出手，咁就讲得通啦。所以咧，你要呢个附例咧，而家全面修改，就嗱嗱声，你喺无法管辖嘅状况出现咧一啲咧外国势力介入，非常之复杂嘅情形，同埋你无法管辖。同埋，我認為係有實質重大威脅國家利益嘅情形之下，我就會做呢件事。 嗱，依個其實國安法 咁點會冇針對性咧？ 係 嘛？ 附例咧，其實簡而言之咧，就係將中國嘅法律咧通過國安處喺香港施行依個過程。因為你留意翻其中一條例，沒遵從法律文書罪，依個法律文書唔通係香港嘅法律咩？香港法律梗係要遵守啦。如果係香港嘅公司。沒遵從法律文書罪，這個文書一定是來自中國大陸，例如反壟斷法。譬如說他的法律文書就說你長和是違反這個反壟斷法和勾結外國勢力，如果你長和沒有遵守的時候，跟著這個國安處就已經可以呢、就是、介入和接管，而接管之後呢，你留意、是要香港所有的出入境、所有部门、机关、公务员提供协助，即是说呢，即我打个譬如，又是即等于呢你的厨房、现在是被另外一班厨师、大厨入到来，行政主厨入到来，你所有人呢原本煮西餐，现在不得，一定要煮这个川菜，全部转晒。这个呢其实正正等于林定国之前呢就指责美国呢就话香港同中国咧已经系模糊化，嗱呢点咧其实你系不正自明嘅，因为而家正正咧，即系国安处就系可以通过依个咁嘅附例咧，进入咗香港之后，就将香港变成咧中国大陆一样，嗱所以其实美国冇讲错到香港嘅，其实香港同中国大陆其实已经一模一样，只不过而家佢就系话 唔係針對個人啦，唔係針對某公司或者某交易，其實你都知啦，一向話唔係嘅就係係啦，啊 啊咁，所以咧呢個係確實係非常之複雜啊，因為呢個香港開埠以來未試過啊嘛，喺中國1949年啊開國以來都未出現過啊嘛，所以呢啲咪叫特事特辦咯。大陸有句説話係咪啊？特事特辦咧係好使好用噶。中國香港特首啊林啊呢、這個梁振英都講過噶。要特事话呢啲所谓嘅特事特办啊，下不嚟为例啊，喺特殊情况之下要用非常手段解决啦。呢全部系中国语文里面可以凌驾法治以上啊嘅一啲咧，听落去似是而非，或者咧系用喺好感性嘅语言嚟嘅。呢你同啲中国人讲咧，个个都岌头嘅， 好易明啊。特办啊，你睇嗰啲明朝嗰啲锦衣卫嗰啲戏就得噶啦。突然间有个关公拎只架贴嚟到，跟住你。你本身你自己嗰啲步快或者原先你管辖嘅地区，全部都俾佢接管晒。 所以我成日话咧，中国语文啊，呢个 Chinese language 本身你有先天嘅缺陷，你系不适宜，亦都不能够系订立一啲咧同现代文明世界，即系西方接轨嘅法律语言同埋法律词典。你话我话嘅个问题唔喺中共嗰度。個根源亦唔喺中國人嗰度，喺中文嗰度。呢個我話嘅，不過呢個另一個話題啦。所以你2000年喺度講法治，你得個講字，一句叫特事特辦，特事特辦你點樣去翻譯做啊？喺呢個英文咧，點樣冚落去香港嘅普通法裏邊咧？你點樣可以 convince 啊？係一個咧英國訓練嘅法官話特事特辦係可以成為一個咧？ 喂，其實。 超越法例所規定的種種的先例， 最終不 可以有一個特殊的判決。 你將香港變成中國大陸一模一樣都得，但你咁做就要認，係嘛？你而家唔可以咧，一邊咧就喺度扮呢個普通法國際自由城市，但係你做緊嘅嘢咧，係將中國大陸所有嘅法律同埋佢嗰個大陸法嘅精神咧放喺香港裏面。 鮑生你就激動咗少少，我完全唔激動。我是用一個咧純粹好冷峻同埋理性咧，係去分析香港咧而家發生緊咩事，同埋可能會發生咩事，同埋有邊啲人會有一個 risk， 一個風險，係嘛？唔需要咁激動嘅，係佢咁做啱唔啱咧，係與我冇關係。對於中國香港咧，而家嗰啲人投唔投資咧，我亦都不願評論。不過就呢件事，我喺學術上係做一個邏輯理性嘅推斷，係嘛？拉边个唔拉边个咧，我唔会好肉紧。之但系咧呢件事咧系爆发出嚟咧，都可以讲话牵涉到好多香港人卖楼与否啊 ，BNO 去唔去呢个英国啊，嗰一个利益嘅考虑。好啦，再讲点解佢仲要强调啊，一个叫将人啊可以去送终咧？呢、這个其实你喺港版国安法啊啊通过嘅时候已经有讲咗啦。当香港特区政府咧冇办法审理啊嘅时候咧。个人要送交大陆，嗱呢个咧系咪话只特定某一个人咧？我觉得好难讲。你综合嚟讲咧，有啲人话呢个会唔会系指而家在押嘅黎智英？嗱，而家咧黎智英呢件案咧就已经由 Donald Trump 两次开口，就系话咧系同呢个中国嘅经贸啊同埋关税嗰度挂钩。嗱，佢系咪得把口冇讲咗就当做咗？定系啊佢同何立峰喺瑞士里边？是由这个财长确实是提过这个问题，还是未来的90日他将黎智英是否释放的问题涉了入去、啊、这个呢关贸、啊、那个谈判，而呢现在不动声色到最后到第90日他又加码呢，说我已经提过你的了，你没有做过、啊、用这个理由来到加回他关税由这个30加到80呢，你就算是中共本身呢都估他不准，但他確實兩次提過黎智英，這個在中共的那個角度來說，他要防範未然。好了，如果 Donald Trump 說，我維持30，但是如果你放了黎智英，就變成20。放了黎智英之後，如果你取消了港版國安法，是變成5。因為你取消港版國安法，是回到將這個香港還原回去1997至到2012個狀況咧，咁我美國大量嘅資金啊，華爾街噏聲湧入嚟，我將會喺香港嗰度揾到嘅錢咧，係可以冚翻我對中國嗰個關税減免個利益，佢計數啫嘛，係咪啊？嗱，佢當然唔會咁講啦，係嘛？而到目前為止， 但 Donald Trump 呢条友好坏噶，你知唔知啊？吓，佢系不择手段嘅，呢、這个咧系不能够咧吓唔防范。譬如佢到时三个月之后，佢话：喂，30%，我对你唔系好满意喎，唔系好满意啊？点解啊？因为黎智英嗰度点啊？系嘛？啊，仲有啊，三个月咧，由而家涵盖到8月喎，喺呢90日里边啊，中国香港特区啊个法官啊对黎智英嘅判决个人。好微妙咁，又要配合呢三个月嘅空窗期咧。如果呢三个月系咪黎智英，系咪7月啊？7月份啊，要出庭啊，系嘛？会有进一步嘅裁决，有罪定冇罪，系咪？咁如果8月啊，系话判一个判决，系万一啊，系美国国会同埋咧阿 Donald Trump 周围啲人系不满意咧，佢可以将30咧，佢用呢个借口啊。当然佢唔 care 黎智英，我知 ，he doesn't give a shit。佢连泽连斯基咧都唔当系有嘢啦，但系呢条友好奸噶嘛，佢可以用种种嘅理由，佢提到黎智英，即系攞个伏笔，就系第日我加翻你关税，我喐你咧，我多一个工具，而呢个工具咧，你系好尴尬同埋好难拒绝嘅。中共咧都唔系傻嘅，佢谂嘢系好长远嘅，佢以前咧用嗰啲陈光诚啊、魏京生啊呢啲交换咧，虽然唔系而家呢个。是江泽民时代，但是有记录的。万一如果要那时候，万一啊，不是一定啊。这个世界你永远不可以说 never say never。万一那时候是要跟 Donald Trump 谈的，香港的特区没有保外就医这条法例，据我所知，万一判了一个人是终身监禁，你只可以呢是在狱中行为良好，扣减刑期。是吧，有种种的理其他的理由就没有保外就医，是吧，是吧，因为保外就医是一个大陆的政治的讲法。而且还有一个问题，黎智英这条友呢，或者这位人士呢是非常之硬正的，他的性格。如果你放了在香港保外就医有什么好，放了他出来呢，他未必肯离开香港去美国的。他不是当年的魏京生和吴孟达，是吧，他不是好像现在刚刚放了这四个呢，一出来、哦、什么东西都听、啊、什么东西我都呢、低调、啊、不准发表什么。就算他答应你都信他不过啦，是吧。如果黎智英那时候万一、啊、是一个政治的交易，以为香港放，喂，你香港怎么放啊，用什么理由啊，我一放了很多人反对的，法官都反对啦、啊。喂，我冇工具喎，放咗出嚟，你香港冇法治喎，啲亲中老左都反对啦，系咪啊？咁嗰阵时点啊？咪政治解决，政治解决啊，唯有提早喺一个适当嘅时候，先将呢位人物咧系押送翻大陆。你哋又唔使惊，送佢翻大陆唔系要佢打靶，系嘛？分分钟系攞嚟做政治交易。所以有呢一条强调咧，嗰啲拥护黎智英嘅人士咧就唔需要咁情绪化。未必对黎先生是一件坏事，因为这个是政治层面解决，是吧，这个未必。那可以令到香港呢是洗脱责任，不关我香港事。我是根据国安法，是这个呢复杂的情况，现在是复杂的嘛。你这样死人 Donald Trump 已经提了这个黎智英要挂钩，你又复不复杂啊，是吧，我是老共，我觉得很复杂、哦。很复杂的时候你搞定不到，你没借口、哦、不用判啊。移交大陆先， 其实呢条桥 由我喺嗰个层面同佢一放咗之后，由北京嗰度咧，由嗰度嘅政法系统押送佢上飞机，系运送去美国。 其实呢条桥咧系 work 嘅，我哋好耐之前我已经提过，陈同佳点样可以去到台湾咧？就唔系由香港过去，因为香港同台湾而家倾唔掂数，啊啲文件都签唔到，最简单就人将陈同佳送翻大陆，因为两岸咧。仲有一啲刑事犯嘅啊，互相嘅喺度递界嘅呢啲咁嘅关系，咁陈同佳就可以通过喺大陆咧就去台湾。咁本来咧呢条桥咧啊，我唔知道系有冇人曾经谂过啦。啊，但系咧嗱，你都知道特区政府斗气噶啦，亦都咧中国大陆可能唔想咧做呢趟顺水人情，所以陈同佳就继续喺度打机，同埋每日咧就唔使做。 咁所以其實黎智英呢單嘢咧，即係陶生，你真係咧，你成日教我咧唔好講出口。 不敢咁講。 你又講響咗口，咁跟住人哋鬥氣唔做啊，知唔知啊？本來阿黎生有個機會保外就醫啊，你講出嚟啊。 唔係呢樣你放心啦，因為呢間層次太高啊。 嗯， 系嘛？上边唔会同我呢啲小人物斗气噶，你放心，你将我睇得太重要啦。吓、啊，我陶杰系 nobody 嚟噶，知唔知啊？ 梗唔系啦， 喺呢个 level 嚟讲，林郑就会同你哋不民主派斗气啫。你叫佢撤回送中方 啊，即刻 系嘛？我觉得中共咧嗰、那个喺呢方面啊，佢谂嘢嗰个视野同埋胸襟，我可以讲啊，胸襟 ironically 系大过中国香港特区呢班精英好多。所以我成日话喺嗰个层面咧，好多啲咩香港中环精英，你系冇资格介入讨论，你讲都冇资格讲，你亦都唔应该听，亦唔应该知道，系咪？所以而家呢单嘢咧整咗出嚟，好多人个焦点就去咗。哎呀，佢整咗六个国安处嘅办公大楼做禁地啊！啲市民如果行近咗，系俾你拉啊！咁点啊？呢啲系最肤浅嘅一样嘢，你知道最唔值得谈论，呢、這个系最 minor 嘅 point。最重要的 point 就是他引用了国安法第55条的三大情况，里面就已经提示了你了，是吧？再加上邓炳强说现在国际风云变幻是出现了很多新的状况，不过他就射歪，他说例如美国呢中情局的招募人员呢也都跟这些东西呢是没有关系，招募这个政府里面的那些高官，当然啦，你可以夜晚回家上网你走去报名 OK 去呢个咧，去投诚，但系呢个咧系另一个层面啊，叫防谍啊，吓嗰个电子监控，同呢个港版国安法呢度加码咧系冇直接关系，但系佢呢度已经讲咗俾你听嗰三大状况，同埋引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呢个咧系增加咗权力，同埋咧系全面管辖，全面管辖呢个字系包括司法审讯。中间的 detail 不会跟你走过场， 這個、我可以形容 不会咧咩法庭申请搜查令。 以往呢以往都要有罗湖关、啊落马洲咁样过关。而家我打个譬如，呢条就是中国的法律的港珠澳大桥， 系啊，冇 通香港 啊，呢、這个譬如好好啊。 讲完啦，啊，唔使咁复杂啦。 佢话咧呢个就是港珠澳大桥，系架梁啊， 直队啊， 呢条桥梁，因为 咧。 到目前为止，佢讲嚟讲去，中国动用嗰个机构就系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啊嘛，系咪要动用反垄断法啊嘛？佢到目前为止都冇话到系中国国安法，佢又话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连一般嘅以往连一般嘅程序都唔走啊！ 佢话佢走，佢要依法审查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所以要动用反垄断法。去調查中國香港特區的一間在國際註冊的一間公司，但中間沒有 bridge， 那怎樣呢？唯一這個 bridge 就是港版國安法第55條，三種複雜的情況，還有可以透過國安公署擴大的權力，是來到呢是執行，記住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啊，是適用於香港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裏面當然包含啊，啊呢個市監局裏面啊，係規管反壟斷嘅行為咯。個邏輯咪就係咁咯，啊嗰串火車一卡卡咪咁砌出嚟咯。即係你食嗰啲大閘蟹，食完之後蟹殼、蟹槓同埋嗰只四對爪咪咁樣砌翻個圓形出嚟咯，係咪啊？呢啲係本人一啲不成熟嘅淺見，因為我唔係讀法律，我只不過由常識啊同埋邏輯去判斷。吓咁啊！呢个咧系同政治无关，吓只不过咧系发生一件咁有趣嘅事，吓喺啊呢个咧系全世界注视嘅。而家佢自称嘅吓东方明珠，其实唔系叫东方明珠，以前叫东方之珠啊，知唔知啊？嘅自称嘅国际经贸大都会，因为涉及好多外国嘅资金啊，喺香港是否进入投资，所以就呢个角度啊，我哋由一个。语言啊，文化嗰个逻辑学嚟讲咧，系去研究呢一件有趣嘅事，系咪一个突发嘅事？喺尤其啊，再讲过啦，啊，欧盟未必肯埋港口俾你噶嘛，啱唔啱？你估啊，你有钱就入得好到去咩？你有钱啊，你一个叫做浙江宁波王大妈粥肉店啊，有一个咧系今年56岁啊， 喺大陸有身家100亿上咗市啊嘅呢個足浴啊、按摩桑拿、捽腳趾啊、批腳皮嘅國家天后啊，佢想入去尖沙咀嘅海港城租兩個鋪位，隔離係 LV， 上樓上就 Chanel， 你覺得吳光正先生租唔租俾你啊？租唔租啊？你話我有錢啊，我真係有錢，多少一個月多少600万，我給。对不起啊，我唔俾啊，我唔系好方便啊。点解唔方便啊？你又讲啊，唔方便咪唔方便咯。例如啊，你嗰啲足浴啊、捽完脚啊，嗰啲水有个排污问题咯。吓、啊，例如你夜晚黑咧系要开到三更半夜咧，我哋商场管理10点钟一定熄灯咯，佢梗俾好多理由俾你。呢啲就系佢嗰个商场海港城，身为一个咧系卖高价贵价产品啊。嘅一個咧規定，同埋一啲不成文嘅潛規則，係咪？所以你就算要買歐盟國家嘅嗰啲港口，成個歐盟港口嗰度咧有一個叫 Green Deal， 有一個叫綠色嘅政策。啊，叫 Green Deal 咧就係裏邊咧係規定一啲叫 decarbonisation of waterborne 啊嘅 transport， 即係話咧佢每一個細節啊，你裏邊嗰個碳排放啊，你知歐洲國家。是最注重環保的，瑞典、挪威、荷蘭、德國，如果他不注重環保，就不會將那些電動車的電池是排泄給他中國做，他不會在萊茵河邊起那些工廠、牛仔褲，是吧？這個當然，這些癌症的風險給你血汗工廠的國家去承受，所以你說我賣一些港口給中國人去管理，你覺得歐洲人在那個關節眼度，佢唔會用綠色啊，佢唔會用安全啊，唔會用環保嚟到施行一個名正言順嘅種族歧視啊個政策咩？啊，你傾掂嗰 part 先啦，係嘛？跟住再傾 MSC 啦，啊 MSC 啊，係咪？如果佢係一個有潛在出賣國家利益嘅，點解你同佢實行咗25年啊嘅緊密合作啊？佢喺中國有1700个員工啊，呢、這個 MSC 嗰1700个員工係咪啊？好多是中國人噶嘛，黃口黃面噶嘛，係咪為緊一個係有顛覆中國嘅一個咧敵對外國勢力嘅企業服務緊啊？呢啲 MSC 喺大陸啊，咁多個城市嘅員工啊，算唔算漢奸啊？有冇喺度賣國行為啊？咁咪任你講啦，係咪啊？呢個叫做係咪法治定係人治咧？啊，呢個你自己去諗咯，係嘛？冇嘢噶，實行人治都唔錯，因為人治會。改善嗰个行政管理效率，系咪？你样都咧法治啊，批俾下边嗰个部门啊，依照规章啊呢啲啊 guideline 啊咁咧，你香港啊寸步难行。最紧要弯道超车，都系一种咧系提高行政管理嘅方法。而家呢铺呢场斗争咪就系弯道超车咯，系嘛？我话俾你听，你唔准买，总之你唔准买，总之你唔准买，就系、是、弯道超车。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欢迎各位咧，下次节目时间，风云谷、风云会同埋风云快讯咧，再会。 好多谢大家，下一集再见。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在海外和香港很多身处 trouble water 的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啦！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嚟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 Sir 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啊，我呢3年啊，尤其呢1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嘅，你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啊，系嘛？啊，由自入兴咧，